9884。寻人游戏，李建平编剧，第八回合。如果时间可以重来一次， 四、三、二、一，游戏开始。 从来没单一事件，可将意志与你中断。曾自信撑得住，仍长过了会有花园。五官即使全部不变，悲喜已落字太凌乱。四字张开全部不见，泪眼雾雾太倦。谁人谋害我，我却不知不觉。不信世界那么丑恶，直到我满足了什么苛索，空着两袋发现到万事万物歧视我，青春可以怎么挥霍，花半生讨不回快乐，并未获得什么，仍在掏空什么，若长眠谁来到晚安。 李敏， 陈光耀死咗，咁即系话佢唔系凶手，咁仲有边个会咁做 啊？唔同凶手真系陈李敏嘅鬼魂。 你终于记得我啦，司徒永存。 呢个人定系鬼？ 你话呢？ 你究竟 想点？我想点？我想你天命。 警局的旧同事打电话嚟，有李森嘅消息。 佢喺边啊？ 佢死咗。 吓？ 喂，边位？啊，唔好意思，我冇兴趣申请信用卡。 小心啊！李森，你点啊？你点啊？ 唔使咁紧张，仲未死得。 哇！哇！只脚咁鬼痛嘅。 医生话你只脚断咗，至少要休养半年先至可以完全康复。 吓？哇，咁我呢半年行动咪好唔方便咯？ 我会负责照顾你噶，直到你好翻为止。 唉，多谢你有啲良心啦。不枉我咁奋不顾身救你啊！ 头先咁危险，你唔惊咩？ 哇，惊噶！ 咁你仲救我？ 唔通你要我睇住你死咩？你啊，系我李森最好嘅朋友，我唔会咁冇义气嘅。 多谢你啊！以后你有咩事，我一定会撑你。 哦，你话噶？ 嗯，我陆子俊话嘅。 对唔住，我冇遵守到诺言。 陆子俊， 你又会咁巧喺度？ 唔系咁巧，我专登揾你，我有紧要事同你讲。 唔好意思，我今晚冇心情。 是关于李森。 吓？你识得李森？ 我仲知道佢死咗。 你点会知啊？ 睇你个反应，你同李森应该仲有联络。 你点会识得李森？ 其实一开始我就有目的咁接近你。 你为什么要这样做？ 我可以告诉你，不过有个条件。 什么条件？ 我想知道十二年前陈希文发生了什么事。 我不知道，我不知道你说谁陈希文。 你不用在我面前做戏，我知道你们跟他的死有关，我只是想知道更详细的情况。 陈希文是自杀，他的死不关任何人事。 陆志俊，除了李森，刘祖儿、林家慧、许雅婷还有黄美玲都已经先后出了事。 他们死了？怎么会这样？ 有人要帮陈希文报仇，你和高志威都是凶手的下一个目标。 988製作，尋人遊戲。